该是认为说呢，只要是有违反意愿的恐吓，应该就可以对妨碍性质处罪这样，这点是对的，没有错。但是其他违反被害人意愿的方法，可以对你妨碍性质处罪没有错，但是不一定不表示说224条这个强制猥亵罪，强制猥亵罪就不需要用强制的手段，对，这一点是错的，对。所以这个决议呢，其实后来在实务上的见解也没有，大部分的最高法院判决没有继续遵从这个决议的想法，对，他还是认为说至少要有轻微的，还是要压制被害人的程度，还是要压制被害人的程度 ，OK。那这个是学术上面有批评了，这个就不讲了 ，OK。下一个来问，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这里所说的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是用施用诈术的手段，可不可以呢？因为从224条的构成要件，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是说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还有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他没有把诈术列进去，他没有把诈术列进去。那一般我们通常在其他的犯罪里面，如果他有强暴、胁迫、恐吓的话，那诈术也包括在里面，他都会列举出来。但是在224条的部分，诈术没有列在里面，那诈术可不可以算是224的那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呢？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案子。和诈欺摸胸，贾男呢跟乙女表示说呢，他有超高的高超的按摩技巧，对，然后乙女呢就非常开心，对，然后他就说好，最近全身酸痛，来帮我按摩一下好啦。结果呢，贾男呢就假借按摩，自己呢就东摸摸啊西摸摸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猥亵行为啊，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问题是说，他会不会构成所谓的224条所说的强制猥亵？强制猥亵，那重点在哪里？他也不是用强暴胁迫，他也没有用什么恐吓催眠术，对，他是用诈欺的方式，他是用骗他说我有非常高超按摩技巧这样子。事实上，那个乙女呢，如果说他知道说那个贾男是为了想要摸他胸部，然后想要去按摩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同意的、啊。可是因为他骗他说我的技巧非常好，所以呢，他就让他去摸，就是让他去按摩，对，然后他就在按摩当中呢，就假借按摩的名义就开始摸胸啊，摸一些其他身体部位。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算是诈术？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诈术会不会是224条那个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啊？那目前的实务见解跟徐旭老师才肯定说，对，就认为说诈术也是其他违反被害人意愿的方法。因为被害人如果知道啊你是使用诈术，事实上你的技巧很差，对，那我就不会想要让你这样子乱摸。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实务界也是才肯定说啦。不过，也有人主张说，就是部分的少数学术主张说，这个案子就是透过诈术的这种方式，不能够算是224条的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为什么？因为224条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必须要跟前面所列举出来那个强暴、胁迫有压制的性质在里面。那这个案子里面有压制的性质在里面吗？没有啊，他没有压他、强压他，对啊，他没有说哦，我不想跟他摸，然后管你的，然后硬上，没有这种压制性质的成分在里面，他完全是非常和平的，用一种诈术的方式，所以呢，部分学术认为说这不会构成224条，因为诈术跟前面的强暴、胁迫、恐吓这个程度上面是有差别的。那你说那这样的行为就不处罚吗？那就用225条来处罚，225条的。225条第二项处罚，所谓的趁机猥亵罪，趁机猥亵罪，也就是说趁被害人不知或是不能够抗拒，他认为说施用诈术的情况，就是被害人不知道要抗拒，就是被害人不知道，因为你被他骗了嘛，你被他骗了之后呢，才愿意让他摸嘛。如果你没有被他骗的话，怎么可能愿意让他摸？所以就是他提供一个不实的资讯给你，是用诈术，然后让你陷入错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说啊、哦，他真心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不知道要抗拒，不知道要抗拒，所以应该要成立225条趁机性交罪。OK， 这个案子呢，其实代表你说使用诈术到底是要归在224，还是要归在225，还是要归在225第二项？好，那不过不管怎么样了，不管你要归在224呢，还是225啦，都要记得啊，使用诈术让人家同意啊，那个同意有没有效力，取决于什么？他所隐瞒的资讯跟法益其实有重要的关联性，对，所以他骗他什么？他有超高的按摩技巧，奇怪，超高的按摩技巧跟性自主的决定权有什么关系？就没关系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他同意原则上呢还是有效的，原则上还是有效的。OK， 好，这是适用诈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224条其实没有把诈术写出来，对，那他可能会在那个224的其他违反意愿的方法，还是说呢，因为没有办法跟强暴、胁迫等样习惯，所以要归类到225条，这个部分是要小心的。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曾经国考考过，95年的时候国考考过，是关于猥亵行为呢，到底要不要去跟被害人的身体有所接触啊？也就是说，你要不要碰到他？你没有碰到他， 大家面前做猥亵的动作，可不可以算是强制猥亵罪？如果符合强制猥亵罪的要求，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说呢，像这个案子呢，甲男呢用刀要挟所以女官看甲呢在他面前打手枪，那如果说拿刀子要挟说快看我打手枪，然后你看，他就说那我就拿刀刺你，假设这个样子好了，他就只好在那边看，这个就妨碍自由的部分才刚上过嘛，对不对？妨碍自由的部分会涉及到什么？哪一个罪？302、304、305，哪一个？拿刀要你看我打手枪，然后你不打你不看的话，我就刺你。所以第一个他一定有什么样？你拿刀子恐吓他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什么305啊，他就心生畏怖啦，那你觉得你害怕？对。第二个，他有意外去看你打手枪吗？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会构成什么？用304啊，这是一种用胁迫的方式，然后使人行无义务之事，对啊，对 ，OK， 就是304。至于有没有302，至于有没有302，要看他的行动自由是不是受到限制，要看他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不过通常我们都会只会解304跟305啊，就是解304跟305。那这个是就自由法益的部分，那性自主法益部分有没有呢？因为不要忘记了，打手枪这件事情是跟性有关联的事情，所以只要看到题目里面有些人，然后跟性有关联的，然后又不是性交行为，基本上就要考虑到有没有猥亵的问题，有没有猥亵的问题。那逼迫人家看自己打手枪这件事情而言呢，其实他没有跟被害人的身体有直接接触，他没有跟被害人的身体有直接接触，那就是涉及到这个争点啊，猥亵行为到底要不要跟被害人的身体有所接触啊？实务见解说。早期的实务经验说要，早期实务经验说要，就在第四页的这个司法院的这个法律问题啊，他说呢，甲男呢拿美工刀呢胁迫乙女说不可以动，然后露出自己的生殖器去实施手淫的行为，然后让乙女呢去目睹这个场面这样子，然后知道射精之后才让乙女离去，问甲男构成什么罪啊，然后就开始讨论啊，然后就举手表决，甲说呢。甲男的行为要成立224第一项的强制猥亵罪，因为他说什么猥亵？什么叫猥亵？是奸淫以外的一切足以引起或者满足他人性欲的行为。OK， 这很符合实务的逻辑的概念。那甲男就逼迫乙女目睹其手淫，在异性面前露出自己的生殖，好少了一个字，对，生殖器的实施手淫，自然就足以引起满足甲男的性欲，所以他就可以成立强制猥亵罪。OK， 这是甲说。甲说的重点在哪里啊？反正他是猥亵，然后呢，你胁迫他，那就可以构成强制猥亵罪，这是甲说。那乙说说什么呢？乙男的行为呢，最多只会成立304的强制罪，为什么？因为呢，甲男呢，他只是胁迫乙女去看他露出生殖器，然后去实施手淫行为，并没有对乙女加以猥亵的积极行为。你看到没有？对乙女加以猥亵的积极行为，这个部分是他的重点，所以只能够成立304第一项的强制罪，不能够成立强制猥亵罪，因为欠缺了一个积极的猥亵行为，欠缺积极猥亵，也就是说他觉得这边没有猥亵，没有猥亵行为存在，没有猥亵行为存在，所以最后决议是才乙说，最后决议才乙说，所以依照这个实务见解呢，这个答案就是应该认为说呢，猥亵行为一定要跟被害人的身体有所接触，就好像上一班跟我们不是有讲过吗？实物的强制罪也是要怎么样跟被害人的身体有所接触，所以这边的强制猥亵，他也觉得强制猥亵行为一定要施加在被害人的身体上面才可以。OK， 这个是实物见解，比较早期的。不过后来最近的一个1999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立场似乎有点改变。我记得我贴在哪里，请大家翻到看一下在哪里。好，在第16页。第16页呢，这边有两个判决，都是最近最高法院关于性犯罪里面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经典的判决。对，所以这两个判决呢，某种程度，因为其实你很少看到最高法院针对性自主犯罪有提出什么样的见解啊。不过最近这两个判决还蛮重，就是他讲很详细，对，讲很详细，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记得那个是在哪里？ 间。你都要放文件，对，大家之后找到来看好了。总而言之啊，最后之后有一个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说，如果你强拍他人裸照，强拍他人裸照那个部分也算是强制猥亵行为。可是你想想看，强拍他人裸照有接触到被害人的身体吗？没有啊，可是他还是觉得说可以成立224，对，所以那个部分实务见解目前有点转变松动倾向。对，而且前面那个我刚才念的那个司法院的那是一个法律问题，其实司法院的法律问题跟最高法院见解不一定会一样，所以那个部分是不是实务见解还有待观察啊。不过因为那个判决是比较新的判决，那是不是代表说其他最高法院的庭，因为他每个庭的法律见解不一定会一样，是不是其他庭也有一样的看法，这个还要再继续做观察。不过已经有实务见解认为说强拍他人裸照这样的行为是构成224条强制猥亵罪。那这个呢，在学说上面当然是赞同的。为什么？学说上面向来就认为说，猥亵行为本来就不一样，接触被害人身体为必要啊。为什么？重点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不是用了强制、强暴、胁迫那些强制的手段去压制被害人意愿，然后呢，去做了有关跟妨碍到被害人性自主的行为？那至于身体有没有碰到，这个应该不是重点。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95年这个律师的这个考题，这是卢英杰老师出的。甲呢跟乙呢是兄弟。兄弟，那某天呢，看到邻居大学生丙宇呢，自己一个人在家呢，两个人呢就商议说呢，要邀约丙宇帮他们拍照留念为借口，实际上呢是想要使丙宇为甲兄拍裸照。那我先倒过来，那我们说强拍他人裸照，现在是要求别人拍自己的裸照，对，这样会不会构成强制猥亵呢？甲乙呢共邀丙宇呢进屋子里面之后呢，甲就表示说，如果呢，丙宇呢不帮他照相的话呢，就要毒打丙宇一顿。哦，所以甲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他跟丙宇说，如果你不帮他照相的话呢，我就毒打你。OK， 那乙呢？乙做什么事情呢？乙呢是取出美工刀，然后架住丙宇。哦，美工刀，看到美工刀出现了哦，就是凶器。对，美工刀架住丙宇了，要丙宇呢为甲拍摄裸照。所以一个是用讲话的，就是什么？如果你不帮他拍，不帮我拍的话，就毒打你。另外一个呢是用美工刀架住他，要求他要帮他拍裸照。对，接着呢，这个男甲兄呢就全身脱光，然后摆出各种 pose。对，那丙宇呢，因为心中害怕，心中害怕了，对，所以就是心生畏惧，然后就遵从呢甲乙所言呢，就帮甲去拍摄裸照。拍完之后呢，甲乙呢才让丙宇离去。对 ，OK， 那丙宇后来跟妈妈说，隔壁的哥哥弟。格力哥哥叫我说呢，要帮他拍裸照，如果不从的话就怎么样，这样他觉得不舒服，很恶心。对，你看老师很好心提醒你，他觉得不舒服，很恶心。对，然后丙宇的妈妈知道之后就去报警，问你甲乙犯什么罪？大家先想一想，你们觉得呢？甲乙犯什么罪啊？要记得哦，妨害自由的犯罪通常都会跟前面的自由法益有关联。所以前面的自由法益在写题目的时候不要忘了审查 ，OK？ 所以你在写强制猥亵、强制性交，不要忘记了前面也有妨害自由的问题，也通常都会有304、302、305这三个罪跟性犯罪你要连在一起去想，对，才不会漏掉。刑法分则最怕就是写解题的那么漏掉某个特殊的犯罪，你没有写到，对，这是大忌讳。对，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性犯罪一定跟自由法益会有关系。OK， 我们现在看甲部分，甲做了什么事情啊？丙女如果不帮他拍裸照的话，他跟丙女这样说，不帮他拍裸照就毒打你，不帮他拍裸照就毒打你，这个就自由法益的部分会涉及什么？他后面有讲啦，丙女因为心中害怕，对不对？所以呢，是用什么毒打？你就不帮他拍就毒打你，是用什么恐吓啊？就是一种恶害的通知嘛，可能是305的恐吓。那恐吓要有一个结果出来，就是什么心生畏惧的结果，有没有？有啊，丙女已经心生畏惧，所以才遵从甲乙所言，所以这个部分会构成305，自由的部分会构成305。除了305之外呢，他还真的帮他拍裸照了，奇怪了，那个丙女有意味要帮甲拍裸照吗？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用什么？用胁迫的方式怎么样去帮他使人行无义务之事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有304的问题，也有304的问题，就甲的部分也会有304的问题。OK， 那这个是自由法一个部分。那 可不可以进一步提升呢？因为这个行为呢，叫帮别人拍帮别人拍别人的裸照，对。那裸照这件事情是跟性有关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要考虑到有没有猥亵的相关的犯罪的问题。那这个猥亵相关犯罪问题最有可能当然是什么？强制猥亵啊，224啊，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想把你拍啊，然后你是用什么？你不把他拍就毒打你一顿，所以是用什么？也是用胁迫的方式，用去压制到那个兵女的性自主决定权。对，因为这个行为是跟性有关的，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在配合刚才的兵女后来说，她觉得拍照的时候觉得很恶心，她觉得不舒服，这个显然已经侵害到她的性自主决定权了。所以这个部分依照学说的见解来看的话，没有问题的。除了304、305之外，还会构成所谓的224条的强制猥亵罪，而构成224的强制猥亵罪。可是如果说你依照刚才那个司法院的那个法律问题的研讨的决议的时候呢，帮别人拍裸照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被害人的身体，就是丙女去施加所谓的强制猥亵的行为，没有对她身体去施加强制猥亵的行为，所以顶多只是304的问题而已，顶多只是304的问题或305的问题，没有所谓的强制猥亵的问题。对，那是刚才那个司法院那个法律见解。对，可是要请各位注意的是，只要题目有涉及到强制猥亵或是强制性交这两个犯罪，下一步要审查的就是有没有加重强制猥亵跟加重强制性交罪的适用，那几款是有在224条之一，这个题目也没有。针对假男的部分，你大家翻到224之一的法条，它有八款的，比加重强比加重性交罪还多，它有八款的加重猥亵事由，第一款呢叫做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这大家我们会再详细讲，我们先稍微看一下就好了。这个题目里面假有没有符合这八款的强制猥亵事由其中之一呢？第一个，他是不是二人以上共同犯之，是吗？甲在强拍叫丙女拍帮他拍裸照的时候，有没有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啊？这个题目有啊。另外人是谁？另外人就是他的好朋友乙嘛，是好朋友啊，不是是弟弟，是弟弟。对，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二人以上共，这个题目会有二人以上共同犯之的问题。那第二款呢是2345、6、7应该都没有，都没有啦。不过第八款的部分，是针对弟弟的部分。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讲过，弟弟是干嘛？弟弟做的行为基本上跟哥哥做的都差不多，可是差别在哪里？哥哥是第一个，哥哥是用什么言语的恶害通知，所以他会构成305、304。OK， 还有刚才的224，还有224之一的第一款加重强制猥亵。那弟弟呢？弟弟的部分呢，如果说你认为弟弟跟哥哥是所谓的共同正犯，他是共同正犯嘛，对不对？反正就是两个人目标都是相同的，都是要干嘛？要挟说丙女要帮甲兄拍裸照，对，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说甲乙两个人是224之一的共同正犯，那他也是224之一第一款的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可是弟弟的部分，他还有第八款，第八款是所谓的携带凶器，加重强制猥亵。因为它是美工刀，美工刀这个东西呢，在客观上面呢，其实是对于他人的生命跟身体法益会造成危险性的行为的一种工具，所以依照我们的实务检查就是凶器。OK， 所以这个题目呢，基本上就会有224条之一的第一款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还有第八款携带凶器，然后加重的强制猥亵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是。自由法律部分是涉及到所谓的304跟305，性自主法律部分是涉及到224跟224之一。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串的犯罪要怎么竞合？我们先来进自由法律部分好了，304跟305怎么竞合？昨天也说过吗？304跟305怎么竞合？用304，对不对？304。OK， 那后面的性自主呢？224之一跟224怎么竞合？加重强制猥亵跟强制猥亵怎么竞合？法条竞合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是什么基本构成要件跟什么变体的或者加重的构成要件嘛，对不对？所以224之一就可以包括224的全部的构成要件要素，所以你只要论224之一就好了。所以性自主的部分是要最后脱颖而出是224。好，224之一。那最后呢？224之一要跟前面的304又怎么竞合啊？加重强制性交，加重强制猥亵罪跟强制行为、强制罪要怎么竞合？还记得吗？实务见解还记得吗？ 食物有针对强制性交跟强制有做过表示嘛，对不对？强制性交跟强制要怎么竞合，那就看什么强制行为是不是强制性交的着手啊，对不对？所以如果强制行为就是强制性交的着手的话，那个时候就只会什么强制性交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加重强制这里的强制罪的强制行为，如果就可以被评价为是224(1)加重强制猥亵罪的着手的时候，那这个部分也是要论224(1)就可以了，只要论224(1)就可以。那这个案子的确是这个情况，为什么？他要毒打，跟恶害痛致，还有刚才用美工刀架住他，都是在逼迫手嘛，都是一种强制猥亵行为的强制行为的着手，所以这个部分没有问题，就只论224(1)。所以结论上面，两个人最后都会论以224(1)的加重强制猥亵罪。OK。那这个问题的主要争点还是在于说，猥亵行为到底要不要接触被害人的身体，到底要不要接触被害人的身体，强拍被害人裸照以及要求被害人拍自己的裸照，可不可以算是，可不可以构成224的强制猥亵行为，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这点是有争议的。好，那请大家看到第六页，我们接下来就看加重强制猥亵罪，就是224(1)。224(1)呢，其实你要跟222(1)一起看，因为他说呢，犯前条之罪，也就是说，前提是你要构成加重猥亵罪、强制猥亵罪，前提一定是构成强制猥亵罪，你是犯前条之罪，就是224强制猥亵罪。然后呢，你有222(1)第一项各款情形之一的话，就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OK。所以你要去看222的那八款事由，基本上也是224(1)加重强制猥亵罪的加重事由。OK， 所以我们现在重点是要一款的进入那个去分析，你才会用说到底哪一款会有什么问题。第一款呢，就是所谓的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基本上解释上面的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个。二人以上嘛，对不对？所以假设说这个在场的呢，不是在场，假设说呢有两个行为人，甲跟乙，然后去强制猥亵丙女，好了，去强制猥亵丙女。那甲乙两个人强制猥亵丙女，是第一种可以解释的情况，说二人以上共同犯，指的是这两个人都有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这两个人都有实施强制猥亵行为。OK， 一定要两个人都实施强制猥亵行为。如果一个人是强制猥亵行为的实施者，另外一个只是单纯的把风。这种情况下就不算是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这是第一种解释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求说这个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啊，是一定是要两个人都实施强制猥亵行为才可以，两个人都有做猥亵行为，一定要两个人都有做猥亵行为，或者二人以上都有做猥亵行为，大家都有做猥亵行为才可以构成这里的加重事由，这是第一款的解释。那这一款解释呢，其实有它的立法论上面的支持。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了。224(1)的加重强制猥亵罪的这些事由，它其实是承袭着222条的强制加重强制性交来的。那当初立法的时候，在制定这个222条的第一款这个二人以上共同犯之的时候，立法理由里面已经讲很清楚了，他说这一款规定就是在处罚轮奸的行为，也就是说甲人呢先对乙女强制性交，然后丙男呢再对乙女强制性交。大家都对丙女被害人去做强制性交，先后为强制性交这样的行为，所以就是轮奸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样解释用立法理由这样解释的话，就会要求说哦，所以222的那个第一款那个二人以上共同犯之，一定要是大家都有做强制性交的行为才可以构成，大家都做就是以前的俗话所称的轮奸行为。OK， 那轮奸行为为什么要加重处罚？因为轮奸的行为对被害人伤害最大。对，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对，好，那所以那个222条的第一项，222条的第一项第一款，既然有这样子轮奸这样的规定，所以应用到强制猥亵、加重强制猥亵这边来，那一定就是什么，二人以上都有实施强制猥亵的行为，才可以用这一款来加重，这是第一种解释上的可能性。不过目前的实务不是采取这种见解，目前的实务不是采取这种见解。好，我们来看第二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怎么想呢？他就说，哦，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嘛，刑法里面有哪一个条文说到共同犯之的、啊？那不就是28条的共同正犯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认为说，这里所说的二人以上共同犯之，本质上面就是什么共同正犯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是224的共同正犯。224共同正犯，那224共同正犯呢，就变成要升为222条的加重事由，就变加重事由。因为如果是224的共同正犯的话， 就是各个共同这边都依照什么224来处罚，都依照224来处罚。可是立法者有建议说呢，这对性自主法益，如果是223共同犯罪的话，会对被害人产生莫大的身心上面的重创，所以他觉得应该要提升为加重强制猥亵罪来处罚。所以如果是指的是共同正犯的话，那个2人以上共同正犯的话，那本来共同正犯就不需要什么每个人都什么亲自下手实施犯罪啊，有人在现场把风也可以，有人在现场把风也可以。所以把风只要有人在把风，那另外一个有人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这样子的彼此基于所谓的功能性的犯罪支配的分工合作的话，就可以构成所谓的这一款的2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加重强制猥亵罪。OK， 这是第二种解释上面的可能性，把它解释成说那就是共同正犯。不过既然是共同正犯的话，所以共同正犯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实行共同正犯，这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共谋共同正犯。如果你认为224(1)的这个第一款，就是222条第一款啊，它其实是所谓的共同正犯的规定的话，那当然包括什么共谋共同正犯在里面。所以如果说其中有一个行为人没有到犯罪现场，他没有到犯罪现场，但是他有经预先有共谋，他有提出很重要的犯罪计划，这样子还是可以用这一款来处罚，还是可以用这一款来处罚。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款解释成共同正犯的话，就会把共谋共同正犯法给拉进来处罚。第三种解释是目前的实务见解，是目前的实务见解以及多数的学说见解认为说呢，这个2人以上呢一定要都在场，都在场，所以呢就排除了谁，共谋共同正犯，因为共谋共同正犯通常他都不会去，他都不会去，他是委由其他人下手去实施，他自己不出面，他躲在幕后的。所以2人以上呢，这里指的2人以上一定要是大家各个行为人，这个2人以上通通都在场才可以。那采这一说的话呢，当然就排除掉共谋共同正犯是没有问题啦。那可是也不需要到像第一说这么严格，每个人都要实施强制猥亵行为，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如果说有一个人把风，有一个人实施强制猥亵行为，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只要那个把风的人也在犯罪现场就好了，也在犯罪现场就好了。所以2跟3说的差别只是在于说那个共谋共同正犯有没有包括进来，有没有包括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判例啊。他说76台上这个721的判例，他说呢，刑法分则里面或者是特别刑法里面规定说，结伙2人或3人以上的犯罪，只要你看到构成要件有这种结伙2人以上或3人以上的犯罪，应该都是要以在场共同实施或者在场参与分担实施犯罪的人为限，不包括共谋共同正犯在里面。所以你看得很清楚了，既然是结伙，他说刑法上的结伙犯罪就只有包括在场分担行为的人才算在里面，不包括共谋共同正犯在里面。然后他就继续讲啊，释字第109号解释那个共谋共同正犯，虽然明示的把同谋共同正犯跟实施共同正犯把它包括在28条的正犯里面，但是这个跟分则或是特别刑法里面的结伙犯罪是不一样的。意思是说什么？这一款的加重事由并不是总则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因为如果是总则关于共同正犯的规定的话，你就会把什么共谋共同正犯拉进来啊，对。可是实务跟你讲清楚了，他说结伙犯罪不等同于共同正犯，所以呢一定要以什么大家都在场才可以，在场的人有2人以上才可以哦。如果在场的人没有2人以上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一款的加重处罚。OK， 这是第一款2人以上共同犯罪，这一款的考试几率相当的高，相当的高，所以考试的时候要注意啊，那个人数啊，不要忘记有几个人去做性交行为。只要有2人以上有在场的话，在场有2人以上，那基本上他们彼此之间有行为分担，那你就可以论他们这一款加重事由。OK，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这一款的正当性在哪里啊？为什么2人以上在场，你就可以给他加重？那是因为依据犯罪学上的统计，如果说性犯罪的实施者如果旁边有人在场观看的时候，那个下手实施性犯罪的人，他通常会就是性欲会更高涨，但性欲高涨，那相对的被害人就怎么样，更危险，对，他有可能就脱离理智，对，会做出一些什么性虐待啊，什么性侵，反正对被害人有加重他身心危险性的一些更激烈的手段啊，对，这个是经验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有2个人以上在场的话，那就加重处罚，就加重处罚，因为他对被害人的危险性，妨碍性的危险性会升高。OK， 这是第一款。第二款呢？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来犯这个强制猥亵罪，要犯224的强制猥亵罪， 对这个东西呢，要跟227条去做，227条第三项去做，跟第二项去做个差别，第二项去做个差别。227，大家手边有法条吗？请大家翻到227。或者是你看讲义的12页也是可以的、啊、对。227的那个第二项，对未满14岁的男女去做猥亵行为，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请问各位，他跟222条的第二款，跟222的第二款要怎么区分啊？222的第二款是什么？222的第二款是说呢，你是用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犯前条之罪。未满14岁的前条之罪是什么罪啊？224之一的前条是什么？224是强制猥亵罪。所以要构成222的第二款，这个加重强制，对未满14岁的男女加重强制猥亵罪的前提是，你要对未满14岁的男女去做什么强制猥亵行为。那227的第二项是什么情况？你没有对这个未满14岁的男女去做强制行为的情况。所以如果说有对未满14岁的男女去做强制猥亵的行为，那个应该是222的第二款在规定的，就要生成加重强制猥亵罪。可是如果说你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去实施猥亵行为没有错，但是你没有使用强暴胁迫的手段，那个是227条的规范的问题，那个是用227来规范的问题。所以222的第二款还有224之一的第二，就是22都一样啦，加重的强制性交或加重的强制猥亵罪跟227条的那个跟未满14岁的男女的猥亵罪，这个部分都是差别都在于说，一个是有实施强制行为，一个是有强制行为，一个是没有强制行为的情况，一个是没有强制行为的情况。所以如果说呢，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你在审题的时候看到未满14岁男女出现了，所以年龄很重要。未满14岁男女出现了，下一步就是审查什么，他有没有实施强暴胁迫那些行为，224的所列举证那些行为。如果有，那很抱歉，你就要生成什么224之一加重强制猥亵罪，因为224之一加重强制猥亵罪已经针对未满14岁男女把它提升为是一种加重事由。那如果你没有实施，对于未满14岁男女，你没有实施什么强暴胁迫的手段，也就是说你没有强制去压制他的被害人性自主决定权的话，那个是227的问题，那个是227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部分你要搞清楚，你要分清楚。那为什么对于未满14岁的男女犯要加重处罚？这个也很简单嘛。未满14岁的人身心通常都怎么样？比较不成熟，所以有必要对他加重处罚。他跟一般人已经满40岁以上的人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看第三款。第三款呢是说呢，对于精神或是身体障碍或是其他有心智缺陷的人来犯224条的强制猥亵行为，那是加重。前面的第二款是要跟227去做区分，这一款第三款要跟225去做区分，区分是在哪？怎么区分呢？不要忘记了，224之一它是承接着224来的，所以所有的224之一的这些加重事由，这些加重事由有一个共通的前提，就是一定要对被害人去做一个强制猥亵的行为，一定要对被害人做强制猥亵的行为。所以225趁机猥亵罪，225第二项的趁机猥亵罪跟这里的224的第三222的第三款，也就是224之一这个加重事由，他们区分就在于也是一样，有没有实施强暴胁迫行为。如果说你对于精神障碍者去实施强暴胁迫行为的话，那个应该是224条之一加重强制猥亵罪的管辖的范畴。可是如果说呢，你只是单纯的利用那个精神障碍者不知道或是不能够抗拒的这种情况，你没有对他去做一些强制的行为的话，那个是属于225条第二项所要管辖的范畴。所以224之一跟225的第二项这个差别就在于说，你到底有没有实施强暴胁迫行为，还是只是单纯的利用他本来的精神或是身体障碍，不知道要抗拒你，也不能够抗拒你这种情况，然后就对他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差别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实施强制行为 ？OK， 好，这是第三块。看第四块，第四块就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下药。所以题目里面如果有下药，然后跟性有关的，就不要忘记了，它是有加重事由的，它是有加重事由，就会变成加重强制猥亵或加重强制性交。 OK， 如果是用药剂嘛泛指的话，例如说给他下海苯吐，然后把他迷昏之后呢，然后再对他有强制性交或是猥亵行为，这个就会构成加重强制性交或加重强制猥亵，这第四款。第五款呢，着重于被害人的身体法律保护，对被害人施以凌虐，就是凌辱跟虐待。所以没有经过被害人同意去对他为性虐待的行为，跟他玩性游戏，像这个情况下就是所谓的对被害人施以凌虐的行为。OK， 可是如果说他同意你凌虐，那既然他同意了，就算了吧，就没差。对，可是这边当然是违反他的意愿，然后对他实施施加凌虐的行为。OK， 就加重处罚。第六款呢叫彭婉如条款。对，为什么？因为自从发生彭婉如事件之后呢，就是他听说他就被计程车带走了嘛，对不对？带走之后呢，监视器画面就是他上计程车之后就不见了，就不见了。然后后来发现被人家发现，撞来的尸体就被人家发现，有被人家性交过的痕迹。所以后来立法院就通过八十几年的时候就通过这一条。他说什么呢？怎么样加重？他说利用驾驶公众或不特定的运输的交通工具，这是前段。公众的部分是前段，像什么？什么是公众交通工具啊？公车啊，对啊，所以是什么？公车司机，通常都是个是公车司机的意思。其实捷运也是公众交通工具，就是比较难想象说在捷运上面，可以对被害人为什么强制性交猥亵行为，比较难啊。因为捷运很少说只有一个人，可是公车有时候冷门的路线会只有一个人哎。我就常常坐到那种只有一个人的公车，不是说我会觉得自己很可怕啦，不是啦。可是实务警也真的是这样子认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款的加重处罚理由是什么。下面那个96台上282级的判决很好笑，他说呢，224之一的这个强制猥亵罪呢，规定了同法第222条第三第六款的这个利用驾驶公众不特定的运输交通工具的机会，就加重处罚。立法旨趣呢，在第七页上面，他说呢，乃是因为藉由驾驶公众不特定的运输的交通工具的机会，便利侵害他人的性自主权啊，比较方便啦，对啊，然后呢，导致陷于被害人孤立无援，难以求救，所以结论是就是理由就是被害人会孤立难援，难以求救。如果他坐上那台公车的话，真是太白痴了，为什么？那如果说他不是用公车来违反，利用开公车这个机会来违反强制猥亵罪，他是用强制的方法直接把被害人载到山上里面去，然后对他做强制猥亵罪，那个不是也是孤立无援吗？对啊，所以不只是公车可以达到这种孤立无援的效果，其他很多很多其他的强制猥亵行为都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OK， 啊，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一款都加进来了，那就是你要记得，你一定是利用驾驶公众运输的交通工具，或是不特定人。这里所说的不特定人，他不是公众的交通工具。如果是公众的话，就是直接用前面那一个就可以了。不特定人运输的交通工具指的是计程车，所以指的是计程车之狼。对，是不是这一款就是叫彭婉如条款，并不是说把计程车也把它加进来了。所以你是利用载客的时机的这个机会去犯224条的强制猥亵罪的话，那就是符合224之一的这一款加重事由，就会提升为加重强制猥亵罪。好，这是第六款。他审题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开这种什么公众的、公车啊，还是什么捷运啊，还是电车啊？对，像这种情况，就要想到这一块。第七款是所谓的侵入住宅或是有人居住的建筑物、船舰或是躲在里面。对，这块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就是跑到你的家里面去，为强制性交行为、强制性交或是猥亵行为，这个就会再提升为加重强制性交或加重强制猥亵罪。那你说为什么跑到你的家里面去就要加重吗？我也很难理解。我跑到你的家里面去加重，跟在外面没有到家去加重有强对他为猥亵行为有差吗？没差啦，顶多你可以说什么？你勉强讲可以说你附带侵害了他的住宅的保护的法益，对，就是居住权的保护法益。可是居住权保护法益为什么可以导致他被加重？这个是要提出的理由。我觉得他理由太充分了。不过既然都规定，就规定好了。所以侵入住宅强制性交或侵入住宅强制猥亵，不要忘记了，它就会提升成加重强制性交或加重强制猥亵罪。所以在竞合的时候就会直接论什么，就会吸收掉什么侵入住宅，就是吸收掉侵入住宅，这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看第八款，凶器到实务禁言时就是这样背的，客观上面会对他人的生命或身体法益造成危害的工具，这就是凶器。客观上面，一般人来看的话，都会认为说这种东西会对他人的生命、身体、法律造成危险，这叫做凶器。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说有出现什么美工刀啊，像那个螺丝起子啊，还有什么狼牙棒啊、电击棒啊，像什么东西的，这种东西的，都有可能是凶器，防弹喷雾什么的。防弹喷雾应该不算吧？对啊，感觉一般人应该不觉得是凶器吧？对，然后很好笑，因为食物只有说客观上面会对他人的生命、身体、法益造成危害，所以像什么篮球啊，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好笑。篮球也可以啊，篮球也是把人的头砸过去也是可以，让人家爆头这样的，对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对，然后你把女朋友带进去也可以造成他人的危害，女朋友就使出九阴白爪功，然后九阴白骨爪，那就割，所以他人被害也产生危害。对，这是都是笑话、啊。不过重点是。让一般人觉得那个就是凶器才可以，对，就是客观认为对他的生命、身体、法益造成损害的，所以砖块当然也包括在里面啊，砖块也包括在里面。好，第九块，加重强制猥亵罪的着手，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特殊的问题。好，实务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实务认为说要构成加重强制猥亵罪224之1的着手，前提一定是什么？跟加重窃盗罪一样，前提一定是什么？你已经构成了强制猥亵罪的着手。前提是强制猥亵罪的着手，所以加重强制猥亵罪的着手，就是要依照强制猥亵罪的着手来判断。那强制猥亵罪什么时候着手啊？就是你施加强暴胁迫那些行为的时候就着手了。所以在224之1的加重强制猥亵罪的这个部分，你也是要实施强暴胁迫行为才能够被算是着手。对，这个部分是实务见解，你一定要知道。那甘天贵老师呢，他有特殊的见解了，他觉得说呢。他有八款嘛，对不对？他有八款，你要翻，要记得看法条，盯着法条。他有八款，甘老师认为说呢，要区分他着手的标准，区分着手的标准。他觉得，第四款，然后呢，第五款跟第七款呢，这几款呢，他的着手呢，不应该是用强暴胁迫的行为。457不应该是像实务所说的，要到达强制强暴胁迫的做强暴胁迫行为的时候才可以被评价为着手，要具体个案去认定。第四款是什么？下药。所以甘老师认为说，下药的时候就着手了，即便你还没有对他实施强暴胁迫行为，你下药的时候就算是着手了。第五款是什么？对被害人施以凌虐，所以你有可能是先凌虐他，然后再对他为强制猥亵的行为，所以当你凌虐的时候就已经构成着手了。就已经构成着手了。第七款呢，那你侵入住宅的时候呢，就已经算是着手了。所以甘老师认为说，这457款着手，应该是要有加重事由的时候就已经是着手了，有加重事由出现就着手了，不需要等到要做强制猥亵行为的那个强暴胁迫行为，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可是实务见解呢，是认为说呢，那就是全部都是依照224条的着手，也就是你要到强暴胁迫行为。的时候才可以算是着手，这是关于着手上面的判断，要记得哦，457啊，不要记错了，457。那你说要怎么记啊？其实他的理由是这样子的啊，你看一下那八款事由里面，哪一款有附加到有其他行为的性质，会多出来在强制猥亵罪之外，还会多出来做多出来的行为，那就是457啊，对不对？你看第一款，二人以上共同犯之，共同犯什么？强制猥亵罪啊，所以他本质上面还是犯强制猥亵罪，所以他的着手就是强暴胁迫行为，这可以说得通 ，OK， 所以不用变。第二款呢，他只是因为什么，被害人的对象是不一样，是未满14岁男女，可是本质上面还是什么强制猥亵行为啊，所以这一款也不用动，着手标准也不用改。第三款呢，也是一样啊，也是被害人有特殊的性质，所以二跟三都是因为被害人的性质使然，但是不会改变什么构成那些行为还是强制猥亵行为，而四就不一样了。四是什么？用下药的方式来犯之，用药剂犯之，所以他一定会有什么？会有一个下药的行为，用药剂犯之行为，还会有一个什么强制猥亵的行为。所以甘老师说呢，那既然有两个行为，有点类似双行为犯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要以什么前面那个行为开始做的时候就算是着手了，前面的行为开始做的时候是着手。所以第四款的着手是用下药的时候，也就是构成加重事由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被评价为着手了。第五款呢？被害人施以凌虐，所以他也是什么凌虐加强制猥亵，也是有两个行为，所以前行为的时候就已经可以被评价为着手。第六款呢？第六款是什么？利用公众或不特定的运输的交通工具，这个只是什么行为时的特殊的情况而已啊，这只是行为时特殊的情况，没有改变什么行为，还是只有什么强制猥亵罪，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单一行为，所以着手还是依照224条的标准来判断。那第七款呢？ 侵入住宅强制猥亵罪，所以他一定又多出来一个什么侵入住宅行为，所以当你侵入住宅前行为做的时候，就可以被评价为着手。那第八款呢，携带凶器，你就是带一个凶器在身上而已啊，你没有什么另外再做一个行为出来，除了强制猥亵罪之外，没有其他行为了。所以四五七另外都有附带多出，除了强制猥亵行为之外，还多出来一个其他的下药啦、凌虐啦，或者是侵入住宅这样的行为，所以四五七的部分呢，要着手的标准就应该要做不同的考量，它的理由在这个地方 ，OK。所以你只要盯着那个各款室友看，然后记得有两个行为的，他着手有人就会有不同的意见，对，这样就可以就不用死背那个四五七啊，就不用死背那个四五七。然后要记得是说，这几款室友基本上在学说上面来看的话，它不是224条的附加物，它不是说那个外挂上面的224之外的，然后客观上面有构成1到8款就可以了。行为主观上面呢，也是要有认识这八款的加重适用。所以呢，你要对他人为强制猥亵行为的时候，你要构成第八款的携带凶器犯之，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你身上有凶器。如果你不知道你身上有凶器，例如说老婆早上没有告诉他讲，然后就把他外套里面偷偷塞一个狼牙棒在里面，不知道干什么。对，然后之后呢，老公在路上呢看到有的女生，然后呢，他觉得身材非常好，就摸她胸部，用强制的方法摸她胸部。这个时候呢，会不会构成加重强制猥亵罪？不会，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身上有奶油棒。对，奶油棒很大一个，最好怎么知道？对，我只是举例啦。主观上面，这些加重事由都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那当然也就是行为主观上面要必须要认识到的对象。就是行为主观上认识到的对象 ，OK， 好，这是224条之一的加重强制猥亵罪。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225条的第二种的猥亵犯罪的类型。我们刚才像昨天讲过嘛，猥亵有三种嘛，对不对？哪三种？强制、趁机，还有什么？触摸，触摸在别的地方，在性骚扰防治法。对，那我们现在看完第一种了，强制看完了，强制跟加重强制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趁机猥亵罪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哪里？225的第二项法条说呢，对于男女呢，利用他的精神、身体障碍，或是心智缺陷，或是其他相类似的情形哦，不能或不知抗拒而为猥亵行为。所以基本上它跟224共同地方都是猥亵行为，差别在哪里？224是用强暴、胁迫的手段，225是什么？你是利用他人有精神、身体障碍，或者心智缺陷，或者是跟这个很像的情况，不能或不知道要抗拒。224的情况是什么？他知道要抗拒，他也可以抗拒，只是怎么样？因为你施加强制行为，就把他的抗拒能力给他压下去了。OK， 那个是224。可是225的这种人呢，因为他有精神障碍、心智缺陷，或是跟这个很类似的情况，所以他要嘛。因为他有精神障碍，所以他不知道要抗拒，不知道你对他做这个行为，他不了解你的意义是，不了解那个行为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当然就不知道要抗拒啊。有人是不能抗拒，不能抗拒是什么？他就是精神障碍，所以他心里面假设说他很想抗拒，但是他肢体上面就有可能说因为心智障碍或心智缺陷或者其他相类似的情况，他没有办法去抗拒你。这个时候呢，对于这种人，既然他是有这种精神障碍、身体障碍，我们不了解说他到底愿不愿意。他的意愿是不明的，他意愿是不明的，因为他们通常因为这种精神生理障碍的原因，所以他不了解性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意愿是不明。他有可能想跟你为性行为，但是他也有可能不想跟你为性行为，这是一种意愿不明型的这种趁机猥亵罪，是一种意愿不明型的犯罪。他224呢，224很清楚啊，他就是不要，224他就是不要。可是225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不知道他要不要，因为他精神障碍，他有精神障碍。可是你既然不知道他要不要，你就不可以去碰他，你就不可以对他为猥亵行为，所以才会有225条的处罚。对，所以关键点在于说那个不知或不能抗拒，关键点在不知道。那为什么不知或不能抗拒？因为他有精神障碍或者其他相类的情况，所以导致他不知道要抗拒你，或者是说都能够抗拒。这是225。再关键来了，精神、身体障碍、心智缺陷，这个很好理解，这个很好理解。所以你只要看到题目里面被害人是属于什么精神、身体障碍。基本上有两种思考可能性，第一个，他有可能是加重强制猥亵罪；第二个，他有可能是趁机猥亵罪。那我刚才讲过了，差别在哪里？有没有使用强制的手段？有没有使用强制的手段？如果没有使用强制手段，就是这里所说的225的第二项的趁机猥亵罪。这样的重点是精神、生理障碍、心理缺陷，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什么叫做其他相类情形啊？其他相类情形当然也是要怎么样？ 不能或不知道要抗拒的情况，当然是指的是不能或不知道要抗拒的情况。所以之前呢，哦，校长在书上都会说呢，那个小龙女呢被欧阳锋点穴之后呢，就是倒在地方不能动。对，这个时候呢，某个人某个道士呢就过来对他为性交行为，对，尹志平就过来为他为性交行为。他说呢，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趁机性交猥亵罪。为什么？因为他有这里所说的被点穴嘛，点穴是什么？不能动啊，不能动就是怎么样？不能够抗拒，所以是这里所说的二五所说的其他相类情形，被点穴就是被点穴是其他相类情形，然后不能够抗拒，然后为猥亵行为或性交行为。另外有个案子更好笑，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例子，就是说呢，有一个女生呢，走路走的时候，结果就被门卡住了，卡在门缝当中，这什么情况？然后呢，有个男生经过，看到这个女生被卡在门缝当中呢，就对她上下其手，上下其手就是猥亵嘛，对不对？那如果再狠一点，对她为性交行为。徐旭老师说，这个也是趁机猥亵性交罪，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抗拒，他被卡住了，不能够抗拒。然后你趁他不能够抗拒的时候，对他为强制猥亵行为或者性交行为。可是他的眼神一直告诉你说，我不想跟你这个丑男去做这样的性交行为。可是徐老师还是认为说，这个案子还是会构成所谓的趁机猥亵罪，因为他不能够抗拒，而且他不能够抗拒的原因是什么？他被卡在那个门缝当中。那为什么他被卡在门缝当中？是那个行为人做出来的吗？不是啊，他只是刚好经过看到啊，有机可乘，就对他为这样的行为了。所以下一个重点是什么？它跟224要怎么区别啊？趁机跟强制要怎么区别啊？实务界你认为说呢，它之所以不能抗拒的这个状态，一定是什么？如果是要构成224的话，不能够抗拒的状态是行为人自己所产生出来的。可是如果是225的话呢，不能够抗拒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行为人做出来的，是有其他的原因。那个被害人本来就卡在门缝那里，我只是利用这个机会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225。可是呢，如果说呢，他不能够抗拒的状态是因为行为人所导致的，例如说你拿球棒把他敲昏，虽然就不能够抗拒嘛，对不对？敲昏之后对他为性交或是猥亵行为，那这个是224，这是224。所以224跟225的差别就在于说，那个被害人不能够抗拒的状态是谁引发出来的？如果是行为人自己引发出来的，导致透过行为人自己的行为，所以导致被害人不能够抗拒。那个应该要算是强制猥亵或强制性交罪。如果说那个被害人不能够抗拒的状态是，不是行为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行为人只是单纯的利用被害人不能够或是不能知道抗拒的情况，那个是225条的趁机性交猥亵罪。所以两个罪的差别在哪里？在这里，这是实务见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很有趣的题目，对。我卡门缝真是笑死人了。对啊，怎么会有人被卡在门缝里面啊？可能是非常体积巨大。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相类的情况，像是第八页这里所说的，除了刚才那个精神生理障碍啊、情志缺陷，另外就包括什么的昏迷。可是前提是什么？我刚才讲过了，他为什么会昏迷？是行为人造成的吗？不是。如果说是行为人让他才变成昏迷，然后对他为猥亵行为，那个就会变什么？224就会跑到224去。225这边所说的昏迷一定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昏迷？不是行为人行为所产生导致的。酒醉不行，酒醉我是没有喝过酒，我是没有酒醉的经验啊。不过酒醉不行是真的不行吗？有没有人有喝过酒的，然后酒醉，然后酒醉不行的情况？酒醉之后真的会不行吗？然后你被人家性交都不知道吗？不晓得，可是电视上面好像常这样演哦。那时候就酒醉了，然后就嘿嘿嘿，然后就醒来之后呢，两个人就是衣衫不整躺在床上。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下是什么？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呢，他就骗你说我昨天晚上，你昨天晚上是跟我的性行为这样子，就骗他，这也是有可能。另外就是服用药物啊，服用药物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可是服用药物也是一样，如果是行为人自己下药的话，用了有可能下药的把他迷昏。然后对他为猥亵性交行为，那个也是224的问题，一定是什么？他本来就昏倒在那边了，然后你呢，趁他昏倒的时候去做猥亵或性交行为，这个才会变成225条。OK。另外有一个情况下是有争议的，就是所谓的睡觉，你趁他睡觉的时候去对他为猥亵或性交行为，到底是可不可以构成这里所说的其他项类情形？昏迷啊，或是酒醉深度酒醉不行啊，服用药物然后没有办法爬起来，这个是没有争议的，都是这里所说的其他相对情况。可是睡着了呢，通常实务见解说睡着了也算， 所以你趁人家睡着的时候呢，然后跑去性对他有性交猥亵行为，也是225而不是224。对，可是林三天老师说奇怪了，睡着你一旦碰到他就醒来啦、啊，怎么会构成？那就跑醒来之后他说不要，那就构成什么？就是变成224啦、啊，对，怎么会是225呢？对啊，所以林三天老师是有质疑啦、啊，对啊。不过实务庭还是认为说睡着了。那还是这里所说的其他相类情况，所以食物的其他相类情况很多，就昏倒啊、被迷昏啊，或者是、睡着都算。对，可是要注意一点是，这些状况都不可以是行为的行为所导致的。对，一定是行为他利用了被害人原本就已经存在的这些状况，才可以构成225条。所以要形成225，它是有要件上面的限制的，要么就是他是精神上面有障碍、心智上面有缺陷，要么就是什么。他被下药或者迷昏，对，像这种情况，然后行为人趁这个情况，利用这种单纯利用这种被害人不知或不能抗拒的情况，然后对他的猥亵或性交行为，才会构成225条。OK， 好，这是225条，然后我们一起做题目来练习。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下一个，也是猥亵犯罪，只是说它的位置比较不太一样，叫所谓的强制触摸罪，是在关于的性骚扰方法第25条。那构成要件是说呢，意图性骚扰哦，所以它是一个意图犯罪，它是意图犯罪，一定是出于性骚扰别人意图，然后趁人家不及抗拒，趁人不及抗拒哦，来不及抗拒，当他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你对他做什么行为呢？他的行为是有限制的，亲吻哦，拥抱，或是触摸他的臀部啊、胸部啊，或者其他身体的私处的行为。这个呢就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最轻的。相较于刚才强制猥亵跟趁机猥亵，它是最轻的一种猥亵类型。它为什么说它也算是猥亵的一种啊？你去摸人家的胸部，这个当然是不会什么，它是也是一种具有性意涵的部位啊，对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什么妨碍到他人性自主权，所以它也是一种猥亵行为，只是说它不是规范在刑法典里面，它是规范在性骚扰防治法，它是规范在性骚扰防治法。这个法律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多出来的，它也是最近这几年多出来的。那还记得吗？之前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有个案子，就是那个彰化的那个曼代马莲的内衣特卖会那个案子，有没有？不是摸胸吗？就趁婆婆妈妈在抢内衣的时候就摸胸嘛，对不对？那个案子彰化地院最后的判决就是无罪啊，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理由是告诉了没有提出告诉，所以就过6个月就拜拜，对，你就不能再告诉我，就是告诉期间逾期了，这个是最重要的理由。可是，即便你忽略这个理由好了，另外的理由是因为说，法官不知道选哪个罪来判，不知道选哪个罪来判，为什么？摸人家胸部，好，这不是性交嘛，这很明显嘛，这是顶多是有可能是猥亵行为。那猥亵行为有哪两种？要么就224强制猥亵，对不对？要么就是什么225趁机猥亵，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性骚扰防治法的5条，那时候还没有。那法官就有两难，就是说，这个是强制猥亵吗？被害人根本就不知道他的胸部被人家摸，当他发现的时候，他手已经伸，被侵犯人手已经伸回来了，所以有压制被害人的意思吗？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人摸他，对，压制是什么？压制就是他知道有人摸他，然后他想要反抗，但是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反抗，这是压制场，所以法官就认为说就不会构成224，那可不可以是225啊？是225这么才容易成立吗？225要干嘛？要么就是他是精神病，要么就是什么昏睡，然后不省人事，他有吗？他抢内衣抢的快乐，所以显然没有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也不会构成225啊。那224也没有，225也没有，那就怎么样？那就真的都没有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法官就认为说，那真的没有构成要件可以适用，所以呢就只好就无罪，就只好就无罪。然后这判决出来之后，就大家就开始媒体开始就乱七八糟报道，就说啊，那个彰化地院那个判决呢，说摸胸部摸几秒钟不会有事这样子。事实上有几个人去看过那个判决书啊，大家就是在那个像布马老师讲的，在 Facebook 上面按赞啊，赞赞赞赞赞，反正一定有人就愤愤不平嘛，对不对？就在 Facebook 上面 po 说什么摸10秒钟，胸部10秒钟不会构成犯罪这样子，然后就好多人用在按赞。可是你应该是要批评人家之前啊，你要先去看人家的讲的这是不是有道理啊？对啊，不能说人家说那这个，然后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再一个人传下去，然后每个人都说啊，竟然有人是10秒钟，这样摸胸部不会有事情，不会构成刑法上的犯罪。那个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性骚扰防治法25条啊，对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判他224，也没有办法判他225条。对，当然啦、啊，最高法院那个97年第5次那个决议，有可能可以。把它论成224，有可能论成224，为什么？因为那个决议说什么？那个224要成立，只要干嘛？ 你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就好了，然后去对他有猥亵行为，不是吗？对啊，你需要达到强暴胁迫这种程度吗？不用啊。所以有可能依照那个1997年第五次的决议的话，就可以处理那个案子。可是那个案子是在1996年发生的，那个时候也没有1997年第五次的决议啊。所以那个时候法官就依照224、225，他都觉得没有办法用，所以就判无罪。那当然，依照那个时候的法律的状况来看，他的判决当然是符合当时的法律，是没有违法的。对，可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天哪，这样子的行为怎么可以？这样的判决怎么可以指控法官啊什么的？可是那个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强制触摸罪，可是现在有了性骚扰防治法25条，你看它的构成要件，他虽然不把他认为是一种性妨碍性自主的行为，他认为是一种单纯的骚扰，侵害性自主跟骚扰，显然立法者认为是不一样的。侵害是什么？有深入到核心，骚扰只是让人家觉得怎么样不舒服，骚扰只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而已，他没有真正的有性自主权被侵害的这种性质，这是立法理由里面说的、啊。可是我觉得还不是一样。单纯的干扰还是什么侵害，这都是对性自主的迫害，都是对性自主的攻击，对啊。可是呢，没关系啊，反正这样写就是这样写啊。他说意图性骚扰，然后趁人家不及抢具，不及抢具嘛，在抢内衣抢得很开心，就来不及要反，来不及注意到说他被人家摸胸部，对，所以然后去做什么亲吻、拥抱或是触摸臀部、胸部或是其他身体的隐私部位的这样的行为。所以基本上刚才那个袭胸案呢，基本上在性骚扰防治法通过之后，就可以用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来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用这个用性骚扰防治法25条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趁人不及抗拒，趁人家什么叫趁人不及抗拒啊？你知道他摸的话，你当然不会让他摸啊。可是你问题是什么？他的来的那个时间点太快了，你完全来不及反应，他就伸回去了。所以之前才会有判决说，要看摸几秒钟会有差别吗？你摸6秒钟。6秒钟还蛮久的哈、哦，3秒钟，好像好啦，摸1秒钟就伸回来，可能他来不及抗拒，你就伸回来了。那摸10秒呢？哦，然后法院就说构成强制猥亵罪这样子。为什么会变成说到最后有这种秒数的判断呢、啊？原因是什么？其实重点不是秒数的判断，重点是什么？不及抗拒的判断，不及抗拒的判断，因为你摸越久，他当然越有可能会怎么样，就发现然后就抗拒啦，对不对？可是你摸太早的话，摸太时间太短的话，他根本就来不及抗拒，你就停止啦，所以才会有秒数的问题。可是重点不是秒数，重点是来不及抗拒，来不及，或是他不能够抗拒，这个才是问题。所以你要去审查说，具体个案当中那个被害人是不是真的来不及抗拒，还是说？他已经被摸很久，他已经忍很久了，然后呢，就受不了，最后受不了了，然后最后就抗拒。如果是这个样的话，比较有可能构成强制猥亵罪，224就不会是这个性触摸罪。OK， 那下一个问题是说，那强吻也包括在里面啊，因为这边有包括亲吻、拥抱的这些行为，所以有事没事不要去乱抱人家。你去乱抱人家的话，有可能对他有拥抱行为就构成性骚扰法25条。那臀部、胸部那是没有问题的，其他身体的隐私部位，什么叫其他身体隐私部位？大腿内侧算不算？当然算啊，对啊，还有什么？摸你的手，你觉得好恶心？那长一点猥亵样，然后摸我的手，你当然觉得很恶心啊，对不对？这算是性骚扰啊。可是法条上面说你要隐私部位，手基本上你本来一天到晚暴露在外面给人家看的，所以这个部分不会是身体隐私部位。可是摸人家的手，如果他一眼长得很恶心、很猥亵的样子，就摸你的手，你当然也会觉得怎么样？性自主也会觉得会被干扰啊，不是吗？对啊。所以这个部分这样子定限于身体隐私部位，是不是 OK 呢？其实还可以再斟酌啦。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色狼三部曲。这个案子是要让大家去区分说，到底是224、225还是性骚扰防治法。很多人讲了到游泳池去游泳，然后看到了乙女，然后这个身材好，志玲姐姐，然后呢就故意呢游到乙女旁边的水道干嘛？就从水面下面就伸出咸猪手去摸乙女的胸部10秒钟，他摸10秒钟。乙女呢游到一半呢，发现说不对，然后就大叫，然后呢，贾男呢就赶快离开那个水道。这个部分是什么？他是摸了10秒，摸，然后游到一半，乙女才发现了大叫，大叫之后他就干嘛？就伸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其实没有压制到什么乙女的性自主决定权，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在他摸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摸了，他是后来才发现，可是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伸回来了，所以这个部分是什么？性骚扰防治法的25条的性触摸罪，强制触摸罪。OK， 继续往下看。乙女呢，为了避免呢再度受到咸猪手袭击呢，她就起身上岸啊，那个岸解脱了。对，那没想到呢，讲完这时候呢，冷不防的从后面呢抱住乙女， 忽然从后面抱住淫女，然后呢对淫女干嘛？就亲啊，然后又摸胸啊，然后淫女费了一番功夫才挣脱。显然是什么？当他一开始抱住他的时候，当然他是怎么样？看起来是不知道嘛，就忽然被抱住了。如果说被抱住之后呢，那个假男人只是抱一下，一秒钟之后马上就伸回来，这部分当然还是性骚扰防治法的范畴。可是这个案子是这个样子吗？不是啊，他抱住之后就干嘛？就亲啊，然后摸啊，然后费了一番功夫才挣脱，那表示什么？他被压制了，不是吗？费了一番功夫就表示他被压制嘛，对不对？不然干嘛要费功夫？所以这个时候呢，挣脱就表示说呢，他已经受到强制，他已经受到强制，被人家抱住了。抱住就是一种强制强暴行为，对，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224条，这个部分是属于224条。那如果说把这个案例史再加一个进来，他如果说是游泳，那个乙女的游泳，就游到一半昏倒了，昏了，为什么游泳会昏倒啊？昏倒之后呢，被那个救生员救上岸，然后昏倒了，然后救生员这时候对他伸出一些毒手乱摸胸部，这时候救生员成立什么？趁机嘛，对不对？趁机要昏倒，不能抗拒啊。可是那个他之所以昏倒，是救生员的行为所造成的吗？不是啊，所以是构成什么225条的趁机猥亵罪。OK， 好，就是这三个罪就是这样去区分。所以那审查的时候，你就审查第一个他是猥亵，第二个他有没有用强的。如果用强的话呢，他就是什么24；没有用强的呢，没有用强的话呢，再区分两种情况。看他是不是什么心智缺陷、精神障碍之人，或是其他向内昏倒的这种情况，那是225。那如果说呢是趁人家来不及防备，然后就伸回来，那就是什么性骚扰防治法 ？OK， 这样应该就审理上面应该就很快了。好，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这个100年这个判决好了。嗯，虽然它很长，可是这个判决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他把很多事情都跟你讲了。对，他说呢，刑法呢，我们来当把它当复习好了。刑法处罚了违反意愿的猥亵罪，就是强制猥亵罪啦，就是他把这违反意愿的猥亵罪，趁机猥亵罪是指奸淫以外，基于满足主观上面性欲的主观犯意，然后去违反被害人意愿，趁被害人来不及，不能不及抗拒的方法所为的。看他的外观来看呢，依照社会通念呢，就足以认为说可以诱其满足发泄人的性欲，让被害人感到厌恶恐惧的这种一切行为。他说这个叫做趁机猥亵罪。那接下来呢，性骚扰防治法25条的这个性骚扰罪，他把它叫性骚扰罪，是指的是性侵害犯罪之外呢，基于同法第二条，就是性骚扰防治法第二条第一二款所立的这个性骚扰意图，趁被害人来不及抗拒的违反意愿的方法，对他去做跟性有关的亲吻啊、拥抱或是摸臀胸部或其他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目的是干嘛？前者呢乃是以其他性主体为泄欲的工具，然后呢求得自我性欲的满足，他说这个是趁机性交罪啊。后者是什么？是基于骚扰，他说呢骚扰的话呢就不以性欲满足为必要。还有意思是什么？他认为性骚扰防治法这个25条是猥亵吗？不是，他觉得不是啊。为什么？因为猥亵只要满足性欲啊。跟他说性骚扰防治法这个25条不是猥亵，因为他说不以满足性欲为必要。就其侵害的法益呢，前者就是趁机猥亵罪，是侵害被害人的性自主权，妨碍被害人的性的意思的形成、决定跟自由。嗯，这边就是超学说。那后者呢，还没有到达妨碍到性意思自由的程度，它只是破坏被害人所享有关于性、性别还有跟性有关的宁静。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发明出来的，这个法官的那个中文应该不错，还可以凹成这个样子，跟性有关宁静、不受干扰的平和状态。因为学术上面其实目前还没有很多人去讨论这个罪，对，那所以实务有这样的意见，当然是只能帮他拍拍手这样。观察他的犯罪的手段，趁机猥亵罪呢，接下来就叫你们去区分。他说，趁机猥亵罪是利用被害人原来就已经深陷无性意识能力而不能或不知抗拒的状态，然后你违反他的意愿去对他为猥亵。对，与性骚扰罪呢，性骚扰罪是什么？他也是违反被害人意愿，根本就没有人想要被害人其他人摸嘛。但是呢，前者并不是短暂的干扰，就是趁机猥亵罪不是短暂的干扰，而且他已经影响到被害人的性自主的形成跟决定的自由。而且不以身体在这里啦，不以身体接触为必要，所以强拍他人裸照也是一种强制猥亵或者趁机猥亵的行为。强拍他人裸照也是强制猥亵行为，所以这个判决100年的这个判决基本上就已经推翻了刚才的司法院的那个法律问题的结论。OK， 然后后者呢，就指的是那个性骚扰防治法那个触摸罪，他是说呢，被害人来不及抗拒的时候呢，叫出其不意，所以你可以说就是偷袭的行为啊，对，然后去为有短暂的触摸，对，各异其职，不容混淆啊。啊，写讲这么，意思是说什么？下级省法院如果弄错了，就判决违背法令，那就会被撤销发回。行为呢，基于满足性欲的目的，对被害人为那个性侵害行为的，客观上面如果不足以认为是发泄性欲，还没有大大妨碍到他性自由的程度，刑法上面虽然没有处罚猥亵性侵害犯罪未遂的明文，什么意思？要记得哦，只要是猥亵都不对，只要是猥亵都没有处罚未遂犯。只要是猥亵都没有处罚未遂犯，这应该很好记吧？猥亵都没有罚未遂犯。然而呢，被害人呢，如果他对于被害人的性的和平状态呢有干扰的话，就可以论以性骚扰防治法它属条的这个性触摸罪。OK， 那这案例史到底是怎么讲的？一大串。上诉人呢是在 A 女、B 女睡眠当中伸手触摸他们的胸部，等到 A 女、B 女惊醒之后呢，才停手离去。他说这个是什么？他说这个是满足自己的性欲，并不是单纯的骚扰 A 女跟 B 女的意图，而且他是利用 A 女、B 女睡觉当中不知道要抗拒的状态为止，就是趁人不及抗拒，跟出其不意有别，所以应该是要论以趁机猥亵罪才对。上述一直所指的不是用没有，并没有上述一直所说的不是用法律的违法。OK，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告诉你什么？第一个，告诉你很多事情，趁机猥亵罪跟性骚扰防治法二十五条要怎么样去区分。第二个。他突破了刚才的司法院的解释，认为说猥亵不以身体接触为必要，所以强迫他人裸照也是构成猥亵、强制猥亵行为。最后一个，睡觉当中，趁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去对他为这样一个触摸行为的话，这个基本上会构成趁机猥亵罪。趁机猥亵罪就符合实务的睡眠当中，也可以构成225的这样一个一贯见解啦。OK， 所以这个判决其实还。应该算不错啦，对啊，因为最高法院来进步啊，对啊，不然最高法院一天到晚守那些古老的判例干什么？对啊，所以大家以后去当法官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进步，不然你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学校老师教的跟实务上面的东西都不一样？那学校老师在干嘛？学校老师不是教你东西，不是教你在实务之后要去用的吗？对啊，所以不要到实务之后呢，就把学校教的就通通都忘记了。对，大家要颠覆实务传统的这种勇气。接下来看下一个判决哈，他又说什么呢？也是差不多的啦，四五级。你看这两个是很接近的判决，很接近时代的判决。他说呢，二十五条就是性骚扰防治法二十五条规定的那个性骚扰罪，所称的性骚扰呢，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意愿，然后跟性有关的行为。虽然呢，224条呢都是以违反意愿呢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但是性骚扰防治法这个也是啊，但是强制猥亵罪呢是要求要有。低度强制手段去妨碍到被害人的意识自由，违反被害人的意愿，并不是完全不要求强制手段的实行。哎呦，他也跟你讲了哦，很简单，这是100年的判决，意思是什么？97年第五次决议就被当作是什么垃圾，然后就被丢到垃圾桶里去了，不见这样子，他就不理他了这样子。但是呢，指然后后面继续讲，所谓的低度强制手段是指呢，纵然没有实施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但是只要行为制造一个让被害人处于无助而难以反抗、不敢反抗，或是难以逃脱的状态，达于妨碍到被害人的意识自由的话，这个就算了。这个就是跟学术就一样啊，对不对？只还有更具体跟你讲，一定要是被害人难以反抗，或是怎么样不敢反抗，因为他觉得反抗之后可能我自己会被产生某种不利益，或是很难脱逃。因为呢，我用跑100公尺，我用跑多久啊？100公尺要跑多久啊？好吧，17秒好了。女生跑比较慢，这是刻板印象，这种女生就跑比较慢。我之前跑步都还跑比女生慢，对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刻板印象。我之前国中走跑步就常上体育课了，因为每次都跑最后一名，那就很丢脸，就全班最后一名，就是说跑比女生还要慢，对，这还不是活下来了。所以证明这件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对，还是证明念书比较好这样子。对，好，我继续往下看，他说什么呢？难以脱逃的状态，所以意思是说行为跑得比较快。对，那达于被害人妨碍到被害人意识决定自由，这个就算了。那性骚扰防治法这边的那个触摸罪是以趁人不及抗拒的方法为止。什么叫趁人不及抗拒？就是用偷袭式的，他跟你讲用偷袭的短暂性的不当触摸，对，让被害人未能够及时反应，对，未能够及时反应。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两个比较新的判决，供大家做参考。你讲是最高法院针对性犯罪这个部分有越来越进步的趋势， 可是那个邵彦霖法官就很衰，他就因为那个被人家骂是恐龙法官，然后就大法官就没了。如果他有的话，那个汤德宗老师就不会进去了，不是吗？汤德宗老师不是因为邵彦霖才换人的吗？对啊，到时候这样就有三个的女的大法官在里面，对，现在只剩下两个，然后一个特别大只，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啊，你们去看相片，知道有一个女法官超大一只的，对。好，来看一下接下去，刚才那个是跟猥亵相关的犯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跟性交有关的犯罪。不过这边的内容跟前面是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讲过它是对称的啊，有强制猥亵就有强制性交嘛，那强那强制那就是一样的处理，对，所以加重强制猥性交也是一样的处理 ，OK， 所以差别只是在哪里？它叫做性交 ，OK， 那性交规定在第十条第五项，就是立法解释，它说什么呢？什么叫性交？非基于正当目的，这个是2005年修法的时候加进来的，94年修法的时候加进来的，非基于正当目的所谓的性侵入行为 ，OK。我们现在看一下它有哪指的是哪些情况会构成性交，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就是性交就是猥亵了。他说呢，性用性器进入他人性器，这个是就是最典型的狭义的性交行为，知道什么意思吗？这样解释吗？性器进入他人性器，哈，这个大家自己去想 ，OK。好，性器进入他人的肛门就是肛交行为 ，OK， 这你们去想，对。然后性器进入到他人的口腔的行为，所以口交行为也包括在里面。本来就这个样子，本来第一款94年的时候第一款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啊不是88年修法之后只有这样子，或者后来增加一个使之结合，干嘛加这个？使之结合是什么情况？使之结合就是女生对男生强暴，女生对男生要怎么强暴啊？赶快想，女生对男生要怎么强暴？男生说不要，我不想进入，因为男生已经是进入，知道吗？男生如果要进入，你看第一款他说什么？以性器进入他人的性器，所以男生如果要对女生性交的话，基本上就是进入啦。对，所以徐旭老师在修法前就曾经讲过，他就说呢，如果是女生对男生的强暴的话呢，就不符合第一款。那因为那时候没有实质结合，就不符合。那时候只有用性去进入到他人性器、肛门和口腔，可是若是女生对男生的强暴的话，就不符合进入的这个概念。为什么？女生对男生强暴就是女生，想一想，女生干嘛？女生自己坐上去吧，你自己去想啊，蛮奇怪。对啊，对啊，自己坐上去就是结合嘛。对啊，自己坐上去就结合，因为男生没有动啊。男生说不要，所以他一定是不作为啊，对不对？那男生不动的话，那只好干嘛？就女生动嘛，对啊，所以就是女生自己跨上去，那就是使之结合，对，使之结合。什么叫使之结合啊？基本上实物经验说使之结合一定是要进入啊，你没有进入怎么结合啊？对啊，你真的要进入，可是他又说不需要全部进入，对，不需要全部进入，好，那自己去想，嗯。好，第二款呢是说呢，以性器以外的其他身体部位 ，OK 啊，所以手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进入的？脚啊，脚，嗯，有点奇怪，反正大部分是手啦。对啊，性器以外其他身体部位，或是器物，像电视遥控器啊，电视遥控器。我现在想的是比较变态的，因为这是犯罪，这是犯罪，不是一般大家的那个性爱行为。对，所以电视遥控器就是什么保特瓶啊，什么之类的，要干嘛？进入人家的性器肛门。OK， 所以前面是用性器进入人家的性器肛门。后面是什么？用性器以外的其他生理部位或者其他的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或者肛门的行为，这个也算是性交，这个也算是性交。所以性交的概念不是大家想象的只有那个奸淫那种性交，还包括好几种情况，尤其是第二款是扩张性交的范围。因为你去问路人甲啊，他有你就说把遥控器进入人用遥控器进入人家的身体的性器官，这个算不算性交？路人甲可能告诉你说这哪算性交，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有跟一般人你的那个性交概念会有点出入。不过他把它定义成性交也不错啦，就是扩大性自主的保护，就让他比较保护。因为性交的部分一定是怎么样，处罚比较重的，像这样猥亵，他处罚一定是比较重的。可是如果是用性器以外的身体，其他身体不会用手进入到人家的口腔，那个部分不是第十条第五项所说的性交行为，要注意哦。第一款虽然有包括性器、肛门、口腔，但是第二款，如果是用其他性器以外的身体部位，像手啊、脚啊，或是器物，然后进入到他人的口腔这个行为，这个部分，这个不算是在性交的范畴，这个也不可以说算性交的范畴。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男朋友吸女朋友的手指，对吧？这不是也是性交行为吗？这个是难以理解的啊，对，所以这个部分就不算是性交行为，这要注意，就限于性器跟肛门这个部分。那使之结合跟上面一样就不说了。好，那我们看一下院司法院的一个解释啊，这是在关于所谓的什么性交，什么是既遂啊？他说既遂虽要与生殖器官以否结合为准，对，所以跟满足性欲没有关系，这废话。怎么可以跟满足性有关系？那如果一直都不满足嘞，那就一直未遂哦。这个部分那就非常不合理的、啊，所以一定是以生殖器官的结合，有结合就好，有结合就好。那结合前提是要进入，但是不需要全部进入。OK， 好，这是关于性交的定义，还有它的既遂罪的判断。所以之后的跟性交有关的犯罪，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定义，还有既遂罪的适用。好，来看一下第一种的强制性交罪，就是221跟222，是221的加重。其实条文就跟什么强制猥亵罪一模一样，差别在哪里？你就把什么猥亵把改成什么性交就好了，其他的要件都跟刚才我们讲的强制猥亵罪都是一样的。OK， 所以就不说，就不说。看一下下面这个就是去年的司法事务官的一个考题，你公司几年学习啊？3年半，对不对？好，把这题目看完就先休息一下。97年的时候，应该是司法事务官第一年招生吧。甲呢迷恋乙呢的同事丙女呢，急于染指。什么叫染指？你是考生，你看到染指，你觉得什么叫染指？其实 你不知道嘛，对啊，染指反正就是要亵渎他，不是吗？对啊，可是用什么方法呢？不晓得。对，笑乙呢，他就说甲呢迷恋乙的同事啊，因为是乙的同事嘛。丙女啊，他叫乙呢帮忙设法制造机会。对，那乙呢知道说呢甲心怀不轨，他想说呢这个人呢前科累累，这次竟然叫我帮忙，对，那就没有答应这样子。甲呢于是呢就给乙3万块呢，哎，好啦，去帮我制造机会啊。乙呢就被劝说了，这个人真的是前面才说呢人家心怀不轨就不想帮他，后面看到3万块呢眼睛就亮起来了，就说好，我帮你这样子。那做什么事情呢？就约丙女一起到 KTV 包厢里面去唱歌作乐。唱到一半呢，乙呢就看到甲呢就利用丙女上洗手间的时候呢，乙看到甲，对啊，因为丙女上洗手间嘛，甲干嘛？偷偷把药下在丙女的饮料当中。对，那乙看到他也不想管，对，他就乙自己就先走了，乙就先走。只有上厕所这个丙女回来之后呢，从厕所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喝饮料，因为他觉得说厕所没有臭，对，他就没有意思，没有心理就喝那个饮料，因为他觉得那个饮料的味道跟那个厕所味道很像。然后呢，并且停留不久之后呢，那个丙女也走了，那意思是什么啊？乙也走啊，丙女也走，剩下甲一个人在那边哭，说哈哈，我没有强奸到丙女这样子，对。他说：“是从学理还有我国的刑法规定去检讨甲乙两个人的刑事责任。”哎，他叫你检讨，好，那就检讨啊，对啊，检讨啊，检讨。甲会构成什么？甲构成什么？甲是做什么事情啊？他说他要染指，可是这个是他的犯罪计划。可是染指是什么意思？我刚才问你啊，染指是什么意思啊？是要性交还是要猥亵？就这两种嘛，是要性交还是猥亵，还是要触摸？看真的看不出来，对啊，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想，自己去想。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写哪一种？啊，性交？那可见大家都觉得说，如果我要当假话，我一定要性交他，为什么写性交？对啊，通常会写性交，没有错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做统计，大家都会觉得这就是性交，男子会性交 ，OK。好，如果是性交的话，那这是哪一种性交啊？强制趁机。强制还是趁机啊？你看他做什么事情？他是想要下药，干嘛下药？他下药之后他就昏倒啊，下药之后昏倒他就可以染指，对不对？所以下药昏倒染指，这个显然是什么？自己去制造出什么被害人不能够抗拒的状态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强制 ，OK， 这是强制性交罪，有用压制的意思。不过这里不要忘记了，他有用药剂，对，看到药剂没？看到药剂哈，所以药剂就是222条的第几块？第4块用药剂反制 ，OK。可是他有那个丙女被害人有怎么样吗？没有怎么样啊，对不对？可是要记得下药哦，虽然没有发生什么被害人法益侵害的结果，所以是什么未遂，所以是未遂嘛，对不对？未遂。刚才15点说什么时候既遂？ 生殖器官有没有结合，才有没有结合是几岁嘛？结合就几岁，生殖器官是这样说的。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喝那个饮料，然后就跑出去了，没有喝饮料就跑出去了，所以不会是几岁。OK， 所以是222条加重强制性交罪的未遂的未遂。可是未遂前提是要干嘛？着手啊，要着手啊。请问各位、哦、他着手了没啊？那你就要去想了，222的着手是什么时候？食物做什么时候？不要忘记，食物的加重的犯罪的着手一定是以什么基本犯罪的着手为着手，对不对？所以你就是要什么221的着手，221什么时候着手？实施强暴胁迫行为才着手。请问各位，假如实施强暴胁迫行为吗？有吗？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到食物见解的话，根本就没有着手。没有着手的话，222有处罚预备犯吗？没有啊，那就怎么样？就无罪，有没有就无罪，对，就无罪。对，大家学到了哦。以后我如果下药想强染指别人，然后呢他没有喝就跑走，我无罪。对，大家都好疯狂，就下药，你敢学吗？他之所以没有喝，是运气好像没有喝啊。可是大部分情况他都会喝啊，对啊。所以这部分依照实物检验的话，假是无罪的，因为根本就没有着手，根本就没有着手强制性交、加重强制性交这样的行为。那如果说依照学说见解呢，222什么时候着手？还记得吗？那区分怎么样？某一些款项的着手是比较早的，哪几款呢？457，对不对？457有种比较好背的方式、啊，自己去想吧。对啊。457，那刚好是啊，对哦，这是第四款哎，对啊，所以怎么样？如果你赞同学术上面457的着手就是以药剂是下药的时候着手的话，那这个案子他有没有着手？就有着手，他就可以构成什么222的第四款的这个加重强制性交罪，加重强制性交罪。好，那这是甲的部分啊，这是甲的部分。那乙的部分呢？乙，你们觉得乙做什么事情啊？乙是帮他制造机会，可是他制造机会是干嘛？他只是约林女一起到 KTV 里面包厢去唱歌作乐，这样的制造机会行为，约人家出来唱 KTV 这样的行为，你们觉得可不可以构成帮助犯？当然啦、啊，一般人约人家去 KTV 唱歌，当然是不会怎么样啦、啊，对不对？根本就没有制造法律上不容许的风险，所以不可能是帮助犯。可是这个案子。他主观上是不是有特殊认知啊？是吧？对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你这次去 KTV 之后呢，就会享受愉快的夜晚，对，就会被染指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部分你可以考虑到说，他主观上其实有特殊认知，应该要成立帮助犯，应该成立帮助犯。可是，好，他前面约他到 KTV， 后面又做了什么事情？他看到假的下药，但是他没有怎么样阻止啊？请问各位哦，真的后面的部分他会不会成立不作为犯？你们觉得？但是不存在不作为犯嘛，对不对？没有问题啊。那要有什么东西？保证地位嘛，对不对？他有没有保证地位啊？如果你认为他前面的约他去 KTV 唱歌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因为他有特殊认知的话，那后面当然就会有什么保证地位，因为前面那个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是危险性行为啊，对不对？有可能是危险性行为。可是如果不是危险性行为的话，看起来啊，好像。这个案子里面后面的乙单纯的离去是没有什么保证地位的，除非你认为前面那个是危险性行为，否则剩下的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保证地位可以用，好像没有其他保证地位，那乙就没有事，那乙就没有事。好，那这个是这个题目，还就有关于加重的着手啊，在考虑主要是在考虑加重强制猥亵罪跟性交罪的着手的判断。OK，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